所爱，我不感觉做错。不灭的爱，我不愿今生有遗憾。没有别的人能让我再想念。 只有真情才是最可贵，唯一

每夜写完的童话，别丢了它，别让心里的雪花覆盖了来时的步伐。他眼里的微光像黑夜的灯塔，迷了路也能回家。你不要害怕去相信最初那个他，让幸福到达，请你记得有个他，雨再大也勇敢找到他，守护你的他，把心化的妆又再出发。总有个他在心灰的时候拥抱你不敢碰的想法，哦，谢谢他也带着他幸福加油。 在这部电视剧《妈妈像花一样》当中呢，许晴是扮演的张幸福，在一次体检当中得知自己身患乳腺癌，但是却选择不告诉家人，而希望能够安排好家人的一切，然后一个人静静的离去。可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却发生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。那这一首《幸福加油》也是为剧中的妈妈张幸福加油。继续来听何润东的一首歌《那年我们十七岁》。 那年我们十七岁，最爱到海边，聊些悲伤的字眼，未来在口袋里面，小芳唱伤心的歌，阿明不停地抽烟，才刚开始的初恋，动不动就说永远，总是以为时间会一直停在那一年夏天，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做些改变，我们相遇开了几点，只能用力跑向前，却来不及向青春说再见。那年我们十七岁，爱情是我的一切，朋友就是全世界，不懂什么叫明天。七岁，笑那么直接狂野，

空， 伤心又是谁家园，朝飞暮卷，烟波花船，满园春色关不住，冥冥之中却随去路中。 冥冥之中却随去路中。